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若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闯，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 听过咧有迈向新一天，有梅艳芳加上李宗浩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早晨，早晨，除咗要讲早晨之外，仲要讲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啊！踏入咗2022年啦，除咗咧你话要讲嘅时候咧要即系要打醒12分精神之外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咧新嘅一年开始咧，好多时候我哋写咧都系好容易会写翻喺旧年嘅日子嘅，冇错。今日已经是2022年了，1月1日的早上。当然除了有佩佩之外，一阵间还会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我们的梁万福医生的出现。1月1日，农历方面就是11月28日星期六的早上。今日出街的时候你又觉得和平时有少少不同。平时可能都没那么多人在这条街。今朝早咧4:00出街嘅时候，发现条街都仍然系好多人，即系比平时系多咗人啦。应该话唔系话好多人，系比平时系多咗人，亦都啲车咧系多咗嘅。咁啊，希望咧咁啊，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愉快嘅假期啦，开个好头吓。咁啊，今日咧就系1月1日啦，每年嘅新嘅开始啊。今日啊假期啦，会唔会有一啲嘅计划咧？你系想喺今年实行嘅咧？其实唔需要话，我又唔翻工嘅，使乜？ 要計劃好啊咁。啊，都未必嘅。你話唔翻工嘅可以計劃下，今年啊又需唔需要即係對即係做下運動啊？又或者會唔會希望喺今年裏邊我哋學啲嘢啊咁樣，或者可能創一番嘅事業啊等等，即係都可以係計劃下嘅。啊，再唔係咧，咪計劃下今年開始每朝都係早啲起身做運動，一邊聽住清晨爽利啦。咁係咪最好嘅方法咧？嗯，我都覺得係啊。一年两日咧就为你带嚟妹姐歌曲，妹姐歌曲点止两日播得晒啊！今日继续啊！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我急冲气喘，动情为你盼君好发现，梅赠相思一串。 是你的心肝宝贝呢，通常呢就梗係讲下係自己身边嘅伴侣啦，又或者呢如果有返咁上下年纪呢，心肝宝贝通常都係啲孙仔孙女呀，或者如果你係爸爸级妈妈级呢，心肝宝贝就係你啲仔女啦，又或者呢有啲话我屋企有毛孩喎，猫猫狗狗就係我啲心肝宝贝，再唔係嘅可能你嘅手袋你嘅车都係你嘅心肝宝贝嘅。心肝宝贝唔係淨係得一个嘅，可以係好多个都得㗎嘛。咁最紧要呢就係自己开开心心，咁就最好啦。好啦，咁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1月1号天气都相当唔错喎。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呢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系清凉嘅。下周中至后期云量系较多，有几阵雨，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0%嘅。 咁又未去到个心好冷嘅，系有啲凉凉地啦。 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前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做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忘，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厌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早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刘永亮加上梅艳芳的《心仍是冷》。讲起妹姐都跟很多朋友合唱的歌曲，其中这位朋友除了快歌有跟她合唱过之外，慢歌也有的，讲的是许志安。 谁能跳过无言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无穷圈面，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编，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 身边，苍天气魄，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圈面，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奏，现实我改变，又是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暴雨，纵使不幸 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 来自1990年的《我本善良》里面的找到这一首的主题曲《笑看风云变》，我们由许志安加上梅艳芳的歌声。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五点半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我们当然都是梅姐的歌声。 Thank you. 就是多自在，不可以放开，不可以抛开，不管命不应该，不讲究光彩，不讲究自彩，只想要情意永在。相爱的心只要一经结合，快哉！相爱的心虽会分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踏入2022年，在公立医院有两名婴儿出生，当中在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男婴在凌晨0:30经剖腹出生，重 2.95 公斤，是父母的第一胎。另外，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名男婴在0:39顺产出生，重 2.87 公斤，是父母的第二胎。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讲话，回顾2021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习近平强调，中国经过不懈努力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他重申，中央一直牵挂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够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油麻地昨日傍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7岁男子被一架小巴撞倒之后被困车底，警方在深井发现这架小巴困车底的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昨日傍晚约6点接报，有市民指一架公共小巴在宁波街转入广东道时撞倒一名途人，对方被困车底。警方之后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碧堤半岛对开，发现这架小巴，伤者由消防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70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欧洲新型肺炎疫情仍然严峻，英国星期五新增189,000多宗确诊个案，再创新高，以及多200人死亡。在英格兰，因为疫情要请假的医院员工一个月内增加一倍，有24,000多人。全国医疗机构负责人说，入院治疗的新型肺炎病人是10个月内最高，累计达到12,000多人，因此医院人手非常紧张。法国破纪录新增超过232,000宗确诊，再多189人死亡。首都巴黎同部分大城市在除夕强制民众在户外戴口罩。意大利确诊个案144,000多宗，亦创新高，再多15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338点，下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66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5.0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5，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75美元，卖出1,829.5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

天一永远黑暗，但这一刻耗尽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 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嗯，冇错啦。咁啊，今年咧就系呢一个2022年啦，有冇啲朋友仔你系需要揽到佢实一实噶？今年点都唔放手噶啦，冇错。咁啊，因为咧，如果系你身边嘅挚爱，你一定要揽住佢。咁啊，今年咧，大家一齐俾温暖佢，同埋俾爱佢啊！梅艳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新嘅一年嘅开始啦。咁啊，亦都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尽系喺度狂欢当中嘅，平时可能咧，你未必喺呢个时间咧扭开心机，或者咧未必系坐紧车，可能而家咧系坐紧小巴啦，咁啊翻紧屋企嘅途中咧，听到阿佩佩今朝早嘅呢一个嘅清晨上嚟节目，咁啊有机会早起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星期一至六早上5:00-6:30有清晨上嚟节目啊。咁啊，连续几日咧都系播放妹姐嘅歌曲，妹姐真系好多好多经典嘅歌曲，包括呢一首都系。 孤身走我，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脸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 也自豪。甜甜饮，真真与心，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添愁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莫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我走我路，寂寞是。 梅艳芳《孤身走我路》。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倦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压我，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碎恋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好喜欢妹姐的这首歌的歌词，正正反映了很多女人的心态，做女人的都是自强不息。不过今年呢，希望呢都所有女孩子们呢都可以做返嘅小料啦，有时呢又唔需要太过逞强嘅，有啲嘢要男士做嘅，要男士帮手嘅，就尽管叫佢哋去帮手啦。好啦，咁有啲咩需要帮手嘅呢，咁就係要睇下天气，我哋要听天文台帮手讲俾我哋听啦。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是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是较多有几阵雨的，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79%。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亦都要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啊！2022年1月1号的早上，希望今年大家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我们快点将口罩丢了它，然后呼吸回新鲜的空气。 我再不见在这天之后，说过抱紧一次要分开，一生都足够，你却说等我直至再拥有，我更加的舍不得，怎么可以走？也许应回头，此刻回头，能再紧握你一双手，可惜心能留，心不能留。承受多少伤口，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却怕有朝相见，没有浪漫，但见不透。再见再不见，谁能猜得透？也许应珍惜今天，欢欣中放手。来到这一刻怎开口，说不出离愁，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338点，下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66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6， 日元 115.1，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265， 人民币 6.36，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8.39 美元，卖出 1829.1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香港电台火拍香港演艺学院联同32位演艺钢琴家，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逐一呈现，同时向一代音乐巨匠致敬。 电视节目《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有你同行，不能缺少幕后功臣。 侯伟新平时是一个型仔，但是作为这个节目的编导，他就会变成一个事无大小都细心照顾的爸爸。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有你同行，李仁杰、赵芬妮为你隆重介绍这位幕后超人。 再争起永活不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1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1月29，元旦嘅日子啊！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就系有高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防火啦。除此之外咧，咁今日咧就系呢个元旦嘅日子咧，唔知道寻晚你点庆祝咧？会唔会咧都饮翻两杯咧？又或者今日继续狂欢，又会唔会约啲亲戚朋友咧？然之后欢聚嘅时候都会饮翻两杯咧？点解要咁讲咧？因为今日咧系梁万福医生咧，一阵间喺呢个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嗒翻两杯对身体究竟系有造成一啲咩嘅健康问题啦？点饮先至系最好？点样饮咧先至对身体有害咧？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真系好多好歌，播极都播唔晒。相信呢一首可能都系你心中最喜欢嘅梅艳芳嘅歌曲之一，《夕阳之歌》。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望。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缘分，变色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有佩佩啦，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係啦，梁医生啊，咁啊上个礼拜讲起即係打边炉，一班朋友仔咁样即係聚埋就可以除咗开心之外仲可以暖啲啦，暖粒粒啦。讲起暖粒粒呢，好多朋友都话饮啲酒呢可以令到个身体暖身啲㗎喎。咁究竟系咪真嘅咧？咁就算真系饮，要饮几多先至叫为之啱咧？ 吓，佢饮酒暖身咧，佢咩原理咧？ 嗯， 因为咧酒精饮咗之后咧，佢会刺激到我哋嘅血管有扩张。 嗯， 血管扩张喺边度扩张咧？点解你会觉得系热咧？就主要扩张我哋所谓皮下层嘅血管。 嗯， 所以饮完酒会点啊？ 饮完酒就会红波波咯，有啲人 系即系大部分人饮咗酒多啲咧，就系会面红啦。 系啦， 咁即系面红嗰阵时咧，就觉得热。 哦， 咁酒精系咪令到你提升你嗰个温度咧？ 嗯， 咁其实就唔系噶， 系 即系冇呢样嘢。 咁但系 红 波波 咁 唔系轻轻咁样 嘅 咩？ 你个面轻咗，其实个身体嘅体温咧系未必高咗。 系。 咁所以又要需要注意咯。 嗯， 咁所以咧，点解咧？你冬天你想饮酒咧，好冻，唉，你 助暖啲酒饮得唔得咧？ 都冇用嘅，系助。所以任何饮热食物嘅，你整热佢咧，饮落去都会提升你个 体温。 体温，嗯，所以你饮即系暖汤系最好嘅话，其实。 嗯。 你真系好冻嘅时候，你想去即系保暖咧，就个暖汤。 嗯。 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有个即系话俾人听要去远足啊、行山啊，好冻嘅时候咧，就话带定个暖壶， 嗯， 暖壶里边咧有啲暖汤， 嗯，暖水唔得咩？点解要暖汤咧？ 啊，暖水都得，乜暖汤咧就有少少，即系我哋嗰个 有啲热份喺度， 热份热能喺度， 系系 热能咧就我哋会提升身体热能， 嗯， 咁呢个亦都系令到我哋个新陈代谢方面咧。会热啲， 嗯， 咁所以你话酒咧，酒都有热量喺度嘅， 嗯， 咁所以咧就其实酒嘅唔好处咧，就话你扩张咗个外层血管， 嗯， 扩张外层血管有咩效果咧？ 嗯， 你觉得系，但系里边咧就未必热咯， 嗯， 咁而觉得兴咧就话我哋嘅周围嘅血管咧扩张咗，有咩作用啊？ 嗯， 血管扩张咪散热咯， 系。 即系你唔想散热噶嘛？ 系，反而仲散热多啲。 冻嘅时候你应该唔即系唔红噶嘛？ 系， 即系好冻嘅时候你唔应该红啦，应该青噶嘛？ 系， 吓，即系青有咩唔好好处唔好处咧？就是，我哋正常嘅即系嗰个反应咧，就是，血管收缩， 嗯， 等啲血液循环唔去即系出边， 嗯， 咁唔散热。 喂，咁我梁医生嗱，有啲朋友仔你就话佢饮完酒就块面红波波啦，佩佩饮完酒咧就青嘅，啲人话哎呀你唔好啊，你一就饮完酒啊面青咧就即系你入骨啊唔好噶，系咪咁噶？ 佢发酒瘟啊，系咁就有系啦，就是，有四分一人咧系饮咗酒咧，佢血管唔识扩张嘅， 系 咁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咧佢哋反而系饮得酒啊， 系。 即系唔辛苦啊嘛，有啲人饮咗酒咧，红咧饮多少少咧就更加红， 嗯， 就觉得好兴好辛苦噶。咁， 嗯， 你呢一类咧饮多啲都顶得顺咯， 嗯， 即系你唔兴啊嘛， 嗯嗯， 即系呢个就系酒嗰，那个酒精，不过你饮得多咧，咁你个害处咪多啲咯。 同埋咁样先不知不觉你饮好多咯， 会啦， 啱 啦，就系话即系嗰啲顶到酒嗰啲咧就。即系喺呢啲方面咧，就会酒精中毒咁啦吓，咁呢啲我哋需要注意。咁啊，讲到酒嚟讲，其实我哋现时好多时都讲话，系饮酒系咪对身体健康咧？ 即系可圈可点啦。即系之前又有讲过话，饮啲红酒又会好，仲有，有好多广告卖咧，有啲 梅酒啊，有啲又话有人参嘅酒啊，甚至乎有啲人话捉只白老鼠落去咁啊浸啊蛇酒啊嗰啲，冚唪唥都对身体好嘅，系啦，十大宝酒咁样。咁即系我都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过量饮酒一定系唔啱噶啦。咁咩为之好处，咩为之坏处，真系好迷茫。 系，其实咧，我谂酒精嗰、那个即系害处都好多嘅。 嗯， 其实酒精嘅害处咧，当然咧就几样嘢啦。一就对住肝脏， 嗯， 其实都系过量嘅酒精咧，对住肝脏嚟讲咧，可能肝脏里边会所谓即系脂肪肝啦。 嗯。 肝硬化啦，咁都系个酒精嘅害处，即系所谓酒徒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肝脏问题、肠胃问题，亦都会令到有癌症发生嘅机会高啲。咁更甚者咧，亦都我哋会见到咧，因为有啲酒精咧会导致咧有即系个脑部嘅损伤，有啲精神嘅疾病出現，咁所以咧都係酒精嚟講咧，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有害嘅。 嗯， 咁喺我哋之前咧，亦都有講過有啲研究發覺啲紅酒好似會幫佢抗衰老，減少即係心血管病。 係咯，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不過講緊嗰啲咧，都係好少份量嘅啫。 咩為之好少份量 咧？我哋都指咧，就約莫半杯。嘅一個份量嘅紅酒咧，喺一個研究裏邊咧，有一個所謂抗氧化嗰個即係效能。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啊飲少少嘅，咁就無妨嘅。咁多人亦都要睇下你個身體個體質啦。譬如話你本身容易有脂肪肝，比較肥胖咧，咁飲埋酒咧，咁對於個脂肪肝嗰個影響又會比較緊要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需要睇下。身體的狀況啦，家人的問題啦，我哋家庭裏面有冇即係高膽固醇啊？咁即係飲酒亦都係一定程度，我哋需要注意一下嘅。 嗯，咁啲補酒係唔係都要適可而止咧？ 嗱，其實補酒咧，佢一般嚟講咧，佢用一個比較高濃度嘅酒精嘅。 嗯， 我哋講緊即係米酒去到所謂雙精嗰類咁啦。咁所以一般嚟講都係。即係高濃度嘅，等於好似約莫去到白蘭地啊、威士忌嗰、那個，即係比較佢嗰個酒精分量去到20%或以上咧。咁佢少量咧，其實都已經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咁尤其是會影響佢嗰個胃部嘅刺激啊，即係胃炎、一個最直接會出現嘅，即係話嗰個酒精會影響個食道同個胃部。咁呢啲係最常見的副作用嚟嘅，咁都要小心啲啦。咁呢啲補酒咧，我哋都唔好咧話成日去飲呢啲補酒嘅。 咁最好就唔好自己亂咁嚟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有睇開嘅醫生徵詢嘅意見就好啲啦。 最好啦，咁你可以問下佢啊，飲啲酒好唔好啊？咁可能帶埋，咁醫生都唔知道你嗰支咩酒嚟 嘅。咁都如果你嗰支酒係有濃度嘅，咁就知啦。如果冇嘅，其實醫生都判斷唔到。 係啊，你住一個樽裏邊，好似佢話啊， 有條蛇咁樣， 有條蛇啊，啲老鼠仔喺度，都唔知咩事喎，真係。 啊，咁所以即係都係即係自己要因住咁樣飲啦，係嘛？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2022年1月1日啦，咁喺呢啲咁高兴嘅日子里边，饮翻杯咁又得唔得咧？偶尔 冇问题嘅，其实咧系饮酒唔系一个习惯，而唔系一个即系依赖性嘅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一啲所谓我哋叫做社交场合饮酒咧，其实都系你个每次社交场合嘅饮酒，都系讲紧一杯子嘅话咧。其實一個即係交際都冇問題嘅， 因為 每一天咧，你都飲緊兩三杯咧，咁就有個影響嘅。 咁但係如果即係唔覺意地飲醉，其實會唔會有好多後遺症嘅咧？ 嗱，咁你飲醉咧，會飲得醉嘅話咧，嗰個份量係高嘅。至於一個好危險嘅咧，其實就話飲完酒之後，有啲人咧會有突發嘅心臟嘅問題出現。咁有啲即係飲酒後。晕咗，跟住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都会有嘅。咁所以唔好饮到会醉嘅咁就。 但系咁、啊，即系你知啦，有啲人饮醉酒就个反应唔同咁，有啲人真系饮完就累低咁样嘅。咁作为身边嘅人，点知佢系出事啊，定系真系正常饮完酒晕低咗咁？ 嗱，咁呢个咧就好紧要啦。其实好多时出事嗰啲咧，就饮完酒独个儿嘅即系休息。 咁出事都唔知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佢老好友好朋友呢，佢飲即係飲醉咗呢，你要確定呢佢有人喺陪住佢囉。即係同埋呢佢半醉下醒下呢，尤其是年紀咁大呢，起身都會跌倒嘅，就好大問題啦。咁頭先講即係飲醉酒之後有可能會有啲急性嘅心臟問題，咁你有人睇住陪住佢會好啲啦。所以就要找佢嘅親人朋友会睇住佢啦。 咁又需唔需要即係譬如飲醉酒嘅时候呢都要敷啲熱毛巾俾佢呀，然之后又话要俾茶佢呀，等佢快啲解酒呀，係咪即係有用嘅呢？ 咁嗱，飲醉酒呢佢瞓着咗，你俾佢 休息 就得㗎啦，唔好搞咁多。因为呢如果佢唔係好清醒，你俾水去飲呢会逐親添喎。咁所以呢即係俾佢休息下，等佢啲酒量散咗得。咁当然呢如果醒嘅话飲多啲水。即系饮多啲水分落去， 沟淡啲佢， 就会沟淡嘅酒精啦。 咁但系如果 唔醒就唔得，即系你瞓紧觉，你 唔好拍醒佢， 水俾佢，咁佢咪有害噶喎，逐亲喎。 吓，咁谂起逐亲，有啲人饮醉酒会呕噶嘛，系咪？咁、 嗯、 应该即系当然，除咗同佢抹之外，又惊佢再呕嘅时候，系咪应该要抬高啲佢，等佢唔好瞓平嚟呕咧？咁 你呕咧就要用呕嘅护理方式啦，譬如话佢容易呕，你尽量咧将佢。瞓喺侧边啦，即系话 打侧瞓， 打侧身瞓。咁如果呕嘅时候咧，佢会即系呕咗出嚟，又唔系向翻喉走落喉咙度咯。 系咁啊，反而即系话饮酒嗰个就唔知道，可能带俾好多人麻烦嘅，系咪？即 系 如果你饮醉咗酒之后咧，你身边嘅朋友即系除咗要照顾你之外，可能仲要照顾你。如果你呕到一地都系统，仲要帮你抹地啊，同你换衫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咁啊，虽然都系一啲高兴嘅日子，但系咧都系适可而止。 嗯， 好，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梁医生啊，再一次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梁医生啊，祝你今年咧就系身体健康事。事事顺利啊！ 大家咁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拜拜。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又要告一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就会喺1月6号星期四嘅早上啊。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听紧咧有梅艳芳嘅呢一首《亲密爱人》，我哋继续听落去啦。约定你星期四，下个星期四1月6号再见，拜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踏入2022年，在公立医院有两名婴儿出生， 当中在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男婴在凌晨零时三十分经剖腹出生，重 2.95 公斤，是父母的第一胎。另外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名男婴在零时三十九分顺产出生，重 2.87 公斤，是父母的第二胎。政府发出最新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7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四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或确诊输入个案，和一宗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初步确诊个案，有21个指明地方需要强检，包括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屯门医院急症室、天水围天瑞体育馆、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禁区办公室、A37 线和 E33 的龙运巴士等。此外，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56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再次进行检测。油麻地昨日傍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7岁男子被一架小巴撞倒之后被困车底，警方在深井发现这架小巴，被困车底的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昨日傍晚约6点接报，有市民指一架公共小巴在宁波街转入广东道时撞倒一名途人，对方被困车底。警方之后在清山公路深井段碧堤半岛对开发现这架小巴，伤者由消防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70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欧洲新型肺炎疫情仍然严峻，英国星期五新增189,000多宗确诊个案，再创新高，以及多200人死亡。在英格兰，因为疫情要请假的医院员工一个月内增加一倍，有24,000多人。全国医疗机构负责人说，入院治疗的新型肺炎病人是10个月来的最高，累计达到12,000多人，因此医院人手非常紧张。法国破纪录新增超过232,000宗确诊，再多189人死亡。首都巴黎和部分大城市在除夕强制民众在户外戴口罩。意大利确诊个案144,000多宗，亦创新高，再多15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月1日星期六，元旦日，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我亦都祝大家来年顺顺利利。本港首次在社區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傳播，一名確診國泰機組人員在又一城食晏之後同台的爸爸以及相隔10米的一名食客受到感染。政府說，本港已經處於第五波疫情的臨界點，除了收緊措施應對，並且預告在農曆新年之前，市民至少要打了一針疫苗才可以進入食肆食堂食。一陣講下。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是關注，目前仍然有不少的食肆未能夠做到每個鐘頭換氣6次，有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又認為，駐港的貨機機組人員隔離檢疫日數增至7日之後，接受醫學監測期間，亦都應該佩戴